等等，你多大了？ 重要吗？ 你还未成年吧？ 我像是未成年吗？ 不像，可是…… 别可是了，我去拿行李了。 拿行李做什么？ 你不带我回家吗？ 也是深夜，外面忽然传来骂嚷声，有几个人被拖了出去。何方听着外面的动静，脚步来到他的门前，门锁被打开，进来的是全场总管事，叫斯蒂芬。他和另外三个日本人一样，被拉拽到外面的空地上，有个小眼睛询问： 怎么了？ 斯蒂芬一脚踹在他的腿窝处，大骂两声，呵斥： 妈的，给老子跪下！ 他们被推搡着屈膝跪下，何峰被连踹三脚，就是不跪，挺着腰杆，仍绷直了腿，坚持站立着。三声枪响，三个日本人倒在了血泊中。斯蒂芬的枪口对准何峰的脑门。 到你了，我的好宝贝。 何峰瞪着他，没有丝毫畏惧。 你不问我为什么杀你们， 我是不是还得问你把我埋哪儿啊？ 斯蒂芬收起枪，大笑起来。何峰面不改色地注视着他。 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，我们对日宣战了。 斯蒂芬挑起眉，额头印着深深的几道皱纹。 我记得你的名字叫小池龙二吧？ 我叫何峰。 好吧，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。 斯蒂文取下腰间的钥匙，找出他的那把，拆下扔给他。何峰抬手接住，睨了眼手心的小玩意儿，又看回他。 不怕我跑了？ 你跑不掉，这么多次还不是被我抓回来的。我知道你是中国人，日本佬可没这么能打。 何峰将锁链打开，没有理他。 听说你是被日本人卖过来的，看你身上的旧枪伤，从前是个军人吧？我的兄弟死在了他们的炸弹下，我给你三个选择：死，继续为我打拳，作为华人参军，打烂那群日本猪的屁股。 我要回国。 你只有三个选择。 那就增加一条选项。 我可以杀了你。 在那之前，我会先扭断你的脖子。 你这么拼命，只是为了自由。 何峰不想回答他这无聊的问题，他跨过地上的尸体，往门口走去。 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走不出这里。 斯蒂文轻笑一声，跟上去抓住他的肩，他的手腕立刻被钳住，快要被折断。 放开我，你这个混蛋。 何峰松开他。斯蒂文揉揉手腕，从地上捡起掉落的雪茄，吹了吹上头的灰尘，他又咬住雪茄，笑着看他。 我可以放你走。中美现在是盟友，我们是朋友。 何峰捏了下他嘴里的雪茄，在衣服上用力擦掉他的口水，才放进口中深吸一口。浓浓的烟喷在斯蒂文的脸上，他看着何峰这张好看的亚洲面孔。 我有点后悔，我的话不应该放你走。 未待他反应过来，何峰冲他的脸就是一拳，他捏住斯蒂文的下巴，将他的脸扭回来，将雪茄重新塞进他嘴里。 虽然谢谢你放了我，但我想打你很久 了。我喜欢你的血性。 何峰松开他，顶着他的右肩过去。斯蒂文被迫转身，朝地上吐了口血。 你没有路费，帮我再打一场，我可以给你赢来的钱作为报酬。 何峰停下脚，回头看他。 以中国人的身份打。 珍珠港事件一出，在美日裔地位骤降，不仅失去了工作，连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，不断受到恐吓与不公平的对待。在事情变得更严峻之前，部分日裔选择回到日本。何峰跟着一条商船离开，他不得不和这群日本人待在一起，即便这些只是普通民众，他得去找谢池，去找藤田青也算账。藤田家空荡荡的，只留守着一个打扫屋子的妇人。何峰翻进屋子的时候，他正在偷喝从酒窖里偷出来的清酒，连脚步声都没听到，就被一把刀架住了脖子。他吓得举起手，发出难听的尖叫声。 你再叫，挖了你的眼睛！ 人都去哪儿了？ 去中国了。 39年底，藤田青也是不是带回来一个女人？ 我不清楚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去年年底来的，只知道夫人生了重病，时日不多，去中国找她的孩子了。 何峰逼问不出话，这妇人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他来到藤田青野的房间，里面拉着帘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从前那些奇怪的东西全被拆了下来。何峰到处翻，试图找出一点蛛丝马迹，最终他在衣柜里翻出了两件旗袍，他们被叠得整整齐齐，和藤田青野的衬衫放在一起。何峰又去了趟小池家，也是空无一人，罗林叔和小池良义应该还在上海。他在东京晃了两天，没探到一点消息，便回了上海。从前谢池住的地方已经换了租客，旗袍店已关门了。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阿如，或是其他有希望知道谢池半分消息的人。